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guide introducing a museum. 今天我们还是要听一个导游介绍一个叫做博物馆啊。那么博物馆除了收藏东西之外呢，它也有一些个相应的其他的设施供这个游客休息啊，比如说吃饭呐、等人呐这些去用。那我们今天听的这部介绍呢，就是关于这样的设施。 对，而且呢，在介绍设施的时候，肯定也会介绍这些地方的方位，怎么走到那边去。所以呢，一会儿您听的时候，也得去仔细听一下那些方位词，比如说go straight ahead。turn left, turn right 之类的这些词哈。 对。 好，不过在听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预习一下您可能会听到的一些生词。 首先呢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这个 practical 呢在字典上它就会标明实践的、实际的。其实这里边就是指那些个实用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厕所在哪儿啊、水在哪儿啊，这就是 practical information。其次呢就是会有台阶儿，叫 stairs, S-T-A-I-R, 它是指那个一级一级的台阶放在一起组合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楼梯通道，所以呢是 stairs。再来呢就是 sitting area, sitting, S-I-T-T-I-N-G. Sitting area is obviously where people may sit down, 所以呢 you can find sofas and chairs.好，然后再接下来这一个设施呢就是 corridor, 走廊。这个走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许多雅思听力考试的题目中都会出现 corridor, C-O-R-R-I-D-O-R, corridor, 长廊的意思。好，再往下呢就是吃，谈到这个吃的东西呢，你可以吃正餐，你也可以吃点心 snack。英文这个点心 snack 可以包括水果，可以包括这个甜点、咖啡都算啊。他说呢，这个还有一种，吃东西的地方是 cafe, c a f e, 这个 e 上面带一个撇儿，就是二声标志这样的 e 啊。那么这个 cafe 呢，其实它也有三明治啊、咖啡啊这种比较。就是吃的不像那个点心那么简单。好，然后呢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cross the sitting area, 这个 cross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它有好多的含义。 cross the sitting area 呢是穿过这个坐等区域，那 cross 呢还有一个就是划掉，比如说你打一个叉，如果你有一堆事情要做，你把它写在纸上，然后呢你可以 check, 然后你可以 cross, 画一个横线表示这件事你已经做完了。通常也有副词搭配，比如说 cross off another to do item。好， cross 当动词。好，再来呢左手边右手边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这个 left hand之间有横线， right hand 也有横线。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你在说方位的时候，左手边右手边一个就是 left hand side, 另外一个是 right hand side。好，然后呢在这个博物馆呢还有地方呢是存大衣的地方，叫 cloak room, C-L-O-A-K-R-O-O-M. Cloak room may also be available when you go to a great reception function， 比如说你去一个大的招待酒会，也有这个存衣的地方叫 cloak room， 啊，你就把什么大衣啊、包啊，这个比较厚重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呢，人家给你一个牌儿，这样你穿着礼服啊，比较轻松的进入到吃喝的这个区域。好了，那我们生词的预习就是这些，现在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Okay, that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ections, and now here's some more practical information, in case you need it. Most of the museum facilities are downstairs in the basement, so you go down the stairs here. When you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you'll find yourself in a sitting area, with comfortable chairs and sofas, where you can have a rest before continuing your exploration of the museum. We have a very good restaurant which serves excellent food all day,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To reach it, when you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go straight ahead to the far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then turn right into the corridor. You'll see the door of the restaurant facing you. If you just want a snack, or if you'd like to eat somewhere with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we also have a cafe. When you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you'll need to go straight ahead, turn right into the corridor,And the cafe is immediately on the right. And talking about children, there are baby changing facilities downstairs. Cross the sitting area, continue straight ahead along the corridor on the left, and you and your baby will find the facilities on the left-hand side. The cloakroom, where you should leave coats, umbrellas, and any large bags, i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It's through the last door,before you come to the corridor. There are toilets on every floor, but in the basement, they're the first rooms on the left when you get down there. Okay, now if you've got anything to leave in the cloakroom, please do that now, and then we'll start our tou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刚才放完了这个听力材料了，大家能听明白吗？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其中的内容。这是一段介绍博物馆设施和方位的材料。 好， OK, that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ections. 这就是有关收藏的部分。 And now, here is something more practical information in case you need it. 现在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些个实用的信息，可能大家会需要。这个 in case 就等于是有可能你会需要，就等于是 if you need it. Most of the museum facilities are downstairs in the basement. 大多数博物馆的配套设施呢，都是在楼下，也就是在这个地窖的部分，地下室的部分啊。Basement, B-A-S-E-M-E-N-T。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呢，它是在这个地下室 basement。 然后呢， when you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现在出现了这个楼梯走道，那你走到了楼梯的这个最末端的时候，最下面的时候，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the sitting area. 哎，你会发现自己现在来到了一个休息区域啊， sitting area. 对，这里边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a place. 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其实就是你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英文呢，你就发现它比较的跟我们的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整体的固定用法，你来记下来。比如说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发现你到了花园了。那这里边就是 Go along the road, we will find yourself in the garden.啊，这时候就是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somewhere， 是一个比较地道的英文的用法。 With comfortable chairs and sofas where you can have a rest before continuing your exploration of the museum。 啊，在那里呢，你会看到舒服的椅子和沙发。 嗯， 你们继续探索博物馆之前，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We have a very good restaurant which serves excellent food all day 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然后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餐厅，全天供应美味的食物， 而且那边的气氛也非常的放松。 好，这里边呢有一个 serve 的用法， serve food 就是供应食物餐食的意思啊。那这里边呢这个 excellent food all day 它不分，因为你这个博物馆参观的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饿了，不见得非是开饭的那个点儿才有食物，全天都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周到的服务。那 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请大家注意这个介词啊，处于一个令人放松的气氛。 嗯， 不是 at， 也不是 with， 而是 in。 这个介词是 in。 其实介词是一个英文学习里边比较大的一个难点。那比如说像这个，那有同学问了，说我就用 with 可不可以呢？它呢 with 其实是表示 伴随性的。 对了，是一个同一个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而 in 呢是表示你包在一个东西的里边。 对，你想你坐在一个餐厅里面，你周围的氛围都非常的好，那你就是在里面的感觉。 对， 所以应该用 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所以这个介词应该是 in。 对，那其实这个练习哈，大家以后可以这么练，就是你把这个课文里边的介词啊，你都单独把这个电子版本里边把这个介词呢给它先删掉，然后呢画上横线， 嗯，考考自己是吧， 哎，然后你自己呢去填一下这个空，你看你能不能填对，这个其实就是能够很好的让你有一个介词的意识。 哎，我觉得这个练习方法特别好啊，就是你如果拿到这个听力稿子，或者是你看到任何一篇文章，你刻意的把它的原来的这个 介词给它藏起来， 藏起来，然后呢改成下划线， 哎， 然后你再自己尝试着去填写，你看看您填的是不是和原来的是一样的， 对， 自己出一个完形填空的题目， 绝对是啊。其实好多的完形填空题，它在考试的时候它也是这么出的，它就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呢你就是碰到了这个空挖完了横线的版本，其实老师那儿原文它是有这个全版本的。 对对对，所以咱们要是这么操作了，等于是自己也能出题了哈。 能出题了， 同学们之间可以相互出题。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学习搭档， 哎， 你可以给他出一篇，他也可以给你出一篇。 那除了你这样用于介词，你还可以把形容词也给他挖空，变成一个完形填空。 但是形容词呢，有很多替代的。 哎， 这个可不好去匹配。 哎，但是你可以填，你可以多填几个。 对对对，因为介词就那么几个， 没错。 所以你填的时候呢，就等于是选择题，不是 in 就是 at， 不是 at 就是 with。 对，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嗯 啊，你填对了就是对了，你填不对就是填不对。 好 啊， 继续 to reach it when you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go straight ahead.To the far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那 to reach it 就是到达这个餐厅 restaurant。 你看咱们会用 arrive at， 但是英文是 reach， 够到它就是抵达的意思。要去餐厅的话，请在到达楼梯尽头之后呢，朝着休息区域反面直走，它是 go straight to the far sideof the sitting area， 就是你这个休息区域呢，一个离近的地方，一个是远的地方，从远的那一端去走过去就到了所以你看这个英文的表达，其实这个空间上还是挺需要咱们转换一下思维。 Then turn right into the corridor， 之后呢你再向右转进入到走廊。 You will see the door of the restaurant facing you， 哎，然后你就会看到了这个餐厅的门正对你。 If you just want a snack, or if you'd like to eat somewhere with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we also have a cafe. 就说如果你只是想吃一点零食，吃的不多啊，或者是你只是想去一个可以给孩子玩的地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咖啡厅。 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到孩子这方面的设施。Talking about children, there are baby changing facilities downstairs. 这我不太理解了，什么叫做 baby changing 啊？如果你要说那个 change 别的东西，我还能理解。 嗯， 这个孩子你要去改变或者去换吗？ 好，它就是给孩子换尿布的地方，叫 Pay Baby Changing Facilities、哦。通常它就是有一个小桌子似的，一个平台，是吧？这样你可以把这个小孩给他平放在这个平台上，然后给他换这个尿不湿。 Change the diapers for their children. For the babies，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Baby Changing Facilities。 没错。 好，然后他说 ，Cross the sitting area, continue straight ahead along the corridor on the left, and you and your baby will find the facilities on the left hand.And side 啊，所以它又有一大堆的这个方位指示你左走右走，最后呢，你又来到了这个它是这样说的：先穿过休息区域，继续沿左边的走廊直走，然后啊，你和孩子就能看到这样的设施了。好，接下来他又讲了 cloak room， 也就是这个存衣帽的 衣帽间。对、 哎、 ，the cloak room where you should leave coats.Umbrellas and any larger bags i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啊，说这个衣帽间，也就是你要把外套啊、雨衣啊，还有所有的大包寄存的地方，它就在休息区域的左边。 It's through the last door before you come to the corridor. 他在到达走廊之前的最后一道门的后面。 哎，我觉得这个听力哈，如果你真是不熟的话。你听完一遍你也不知道那个 cloak room 在哪儿、 嗯、 是不是那个 baby changing 这个 facilities 在哪儿，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一边听你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之后呢，在大脑里边你要画一个图。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呢，一前一后给大家听两遍，就是这个目的啊。 对， 前一遍呢您可以听个大概听个大意，不求百分之一百全部听懂、 嗯、 然后中间经过我们讲解以后呢，节目最后您再听的时候啊，您可以听得非常明白了。 没错。 好， 好了，这个 cloak room 之后就来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there are toilets on every floor 啊，厕所它是每一层都有。But in the basement, they are the first rooms on the left when you get down there. 那至于这个地下室的厕所呢，就是你一下楼梯往左手边就是地下室的厕所的位置。 对。 Okay, now if you've got anything to leave in the cloak room, please do that now, and then we will start our tour. 好了，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需要放在衣帽间的话，请现在就去，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参观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游他其实介绍这些信息，他的顺序还是挺清楚的，然后他把马上就要用到的信息，是吧，紧挨着就去介绍，这个 cloak room 介绍完了。啊，大家有什么要放的东西都去放，放完了集合，我们就进博物馆了。 所以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生活化，非常贴近现实。嗯、 对， 大家听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啊。 对， 所以呢，我们再听一遍。 好。 Okay, that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ections, and now here's some more practical information in case you need it. Most of the museum facilities are downstairs in the basement, so you go down the stairs here.When you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you'll find yourself in a sitting area with comfortable chairs and sofas where you can have a rest before continuing your exploration of the museum. We have a very good restaurant which serves excellent food all day in a relaxing atmosphere. To reach it, when you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go straight ahead to the far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then turn right into the corridor. You'll see the door of the restaurant facing you.If you just want a snack, or if you'd like to eat somewhere with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we also have a cafe. When you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you'll need to go straight ahead, turn right into the corridor, and the cafe is immediately on the right. And talking about children, there are baby-changing facilities downstairs. Cross the sitting area, continue straight ahead along the corridor on the left,And you and your baby will find the facilities on the left-hand side. The cloak room, where you should leave coats, umbrellas, and any large bags, i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sitting area. It's through the last door before you come to the corridor. There are toilets on every floor, but in the basement, they're the first rooms on the left when you get down there. Okay.Now, if you've got anything to leave in the cloakroom, please do that now, and then we'll start our tour.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 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听完了这一遍录音了，相信现在您对于这一段介绍博物馆的设施和方位的素材能够非常好的掌握了。 好，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文中所提到的各种方位的词啊，还有设施的词，都给它再整理一番。 嗯， 啊，首先呢，就是左右手边，这个课文里是怎么表达的来的？左手边 ，left hand side。 好，右手边 ，right hand side。 好，那如果是一直走呢？课文里边怎么说的呢 ？Go straight ahead。 好，穿过休息区域，就是 cross the sitting area。好，那然后再来呢，就是往左转 ，turn left。 啊，那往右转就是 turn right。好，往右转进入到走廊 ，turn right and walk into the corridor。 好，其实原文是 turn right into。The corridor， 哎，这样更简单一些。 没错，哎，你说起这个左和右哈，你知道我们齐步走的时候，我们是喊一二一二，对吧？ 对。 英文里边喊左右左右， 那就 left right left right 这样喊吗？ 对的。 哦，这样的哈。 对，所以呢，这个 但是一二一二，感觉这个音节特别短嘛，方便说。 嗯， 一个 left one two one two， 你看一个音节，但是 left right 你还得特一下啊。 Left right。 就是感觉这个嘴比较忙是吧，但是你看从这一点你就能发觉一二就咱们中文的人思维的角度实际上是往竖那儿去， 是， 而这个西方人呢他就是往左右手去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好多同学说哎，等到出国以后发现自己这个数学比老外强好多，就是我们其实好多日常生活里的好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数，你就是左右脚一出，你也不是喊左右，你会喊一二。 对，但是国外呢，可能数学这些概念就比较少一些啊。 对，它主要是靠左右啊，这一点呢，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小的这个思维的差异。 还真是哈。 嗯，好，再来一个词，就是那个楼梯，英文是什么 ？Step 和 stairs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是 step 是每一节楼梯你跨出那个一步。一个台阶叫 one step， 嗯，对， 而 stairs 是那一大串台阶放在一起叫 stairs 啊，所以这个区别虽然中文都是台阶，但是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是说下了台阶左手就找到厕所，这个刚才谁还记得英文怎么说呢？通往地下室的台阶的左手就找到了洗手间，这个 toilet啊，英文呢他是说 There are toilets on every floor but in the basement they are the first rooms on the left when you get down there 啊 get down there 就是下台阶的时候。好，再考大家这个设施方面啊，除了这个坐着等候的区域 sitting area 之外，有这个衣帽间怎么说 cloak room。 cloak 和 room 之间有空格或横线吗？ 没有。 没有，非常好啊。 Cloak room 啊，这个 cloak 再给大家拼一下， 好的， 是 C L O A K 啊 ，cloak。 嗯哼， 好，那大家记住了以后呢，下次去博物馆看到这个衣帽间，就知道它的英文是 cloak room。 没错。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希望今天的这些材料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